在场上的比赛选手其实是很难了解到战局的全貌的，有相当一部分的形势是需要靠自己的经验和意识去判断的。武臣就是如此。在发现星星战队将局势导向了不再他们完全掌控的方向后，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赶紧换回治疗回来，不要再这样奔放下去了。没有治疗是眼下无极战队的一大漏洞。 他们自己清楚，星星战队又怎会不清楚？从所受到的攻击上就足够发现对方是什么职业在场上了，所以切换治疗上场，这有可能就是对方意料中的一个举动，对手就有可能抓此来做文章。所以武臣在让何安赶紧切换治疗上场后，他的小枪也立即朝何安的人去野所在的方位去了。 尤其是在何安发出御敌通知时，武臣更是印证了自己的猜测，于是果断要求其他人也去支援，因为他断定对方既然会抓着这一点，那么所下的力度恐怕就不会小。何安一个人估计撑不了，多自己一个支援过去也未必十拿九稳，所以当机立断，干脆就在这里集结，击退对手进行切换治疗。 武臣的思路已经是相当清晰了，可是当他看到何安主动呼叫救援时，顿时意识到问题恐怕比他想象的要棘手。他也算是比较了解何安了，这家伙自视挺高，一直觉得怀才不遇，后来被无极发掘启用，正视了自己的才能后，越发的踌躇满志起来。以他的性子，如果不是真的完全抵挡不了， 这形同救命一般的声音，恐怕是很难发出的。几个人？武臣连忙问道。五。何安已经只能打个数字，连标点符号都顾不上了。武臣收到这消息也惊呆了，对方居然全队都攻到那边去了，这就有点超出何安的认知了。要说他们可是一直在围攻着对手的， 对于对方的动向也不是那么完全不明，这怎么一转眼五个角色就全杀向了那边，而他却只是凭着经验意识在判断，却一点眼见为实的状况都没有呢？对方才有准备。凭自己的经验，武臣得出了这一结论：对方利用被围攻的被动所制造出的主动局面，远比武臣想象的要积极。 何安的人去野距离原著区域最近，这不是巧合，这是对方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中刻意引导出来的，而他们接下来的攻势也正是朝着这个位置在集中，这是早就安排好的一个布局。无极战队随后指挥距离最近的人去切换牧师，顺理成章的就走上了星星安排好的剧本。 人去野一朝原著区移动，星星战队全队却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对他完成拦截，于是就成了眼下的局面。坚持住！武臣只能鼓励了何安一句，再就是督促所有人以最快的速度朝原著区域赶去。所幸，无极战队的围攻站位并不算太开，互相之间也不算太远。 原著五人之中的任何一人都不会太迟。何安终于是撑到自家的选手出现了。稳住，不要急着进攻，找机会把牧师切换出来。武臣是第三个赶到的，先到的两位已经和人去野会合，正和星星战成一团。三队伍局面只能用惨淡来形容。武臣的小枪赶到，轰轰两炮出去，就给三人解了一个大围。 四角色会合，转手就是一波反击。都是拥有范围技能的职业，这群殴使总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。四人这一齐齐开火，攻击地图一般眷顾，星星战队五人顿时被他们四人压退了一步。哎，漂亮！开始没来支援的时候，何安那叫一个狼狈，别说还手了，那完全是被杀得满地乱滚呢。 现在眼看着队友到了，对手再无法耀武扬威， 贺安斗志澎湃，手速也是来了一波爆发。冰霜、烈焰、极光三道波动剑意成三叠接连走出，正是魔剑士职业大名鼎鼎的技巧波动三叠浪。观众频道里顿时发出一阵欢呼，那都是无极战队的真粉丝在为自家王牌的表现叫好。不过这些漂亮的波动三叠浪，就连围观打脸党们一时间心里都有点澎湃，终于是有人忍不住配置这个技能，大声开始嘲讽星星战队赶紧投降。何安之前是有些狼狈没错，但以一敌五换谁也是狼狈啊。现在无极战队人员一齐，只四个人就一波反击把星星战队给逆推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实力上的差距呀！人家四个人就已经足够打退你们五人了，等人家再来一人，星星还怎么挡？由于队伍双方的指挥频道都对观众开放，所以观众就算看不明白局势，从双方的战斗指挥中猜也猜个大概。现在一看，星星战队虽有谋略，但好像也无法得逞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无极战队的实力确实够强，职业出身的战队确实更有配合，更有章法。四人并肩一战，攻势一朝一朝，不一会儿无极战队的第五人也赶到。此时无极真粉围观打脸的情绪都已经被调动了，都觉得双方这一场的正面冲突就要奠定胜局了。于是加油的加油，嘲讽的嘲讽，胜利的欢庆，好像此时就已经可以开始了似的。但是场上的选手呢？武晨的心中此时却还没有安定下来，可能是一直效力于弱队的缘故，频繁的败仗让武晨拥有了一种敏锐的危机感。眼下的局面，他又开始觉着有个什么不妥当的地方。 不要只顾着打，穿过去，先切牧师上来。 何安此时在频道里说了一句，武晨看到也是点了点头。大概就是这个吧，武晨想着。这样的对杀，虽然攻势上他们占了上风，但是没有治疗职业的话，容错率较低，有可能一个失误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人去野现在的生命就不多，有可能乱战中一波就被对方给打下，还是赶紧切换上来牧师拉高血线才让人放心。 压压过去。 何安此时算是为了刚才的狼狈出了一口恶心。没有治疗，五个拥有范围技能的输出职业，这地图轰炸过去实在是威猛霸道，任何对手这时候都不好靠牧师来硬扛，除非有把握在瞬间就打乱对手的攻势，否则五个角色的范围攻击大家生命齐掉，靠一个治疗是很难一直维持的，哪怕技术足够，消耗却也太大，肯定是划不来的。在无极战队的地图轰炸下，星星且战且退，不消一回倒是他们先一步踏上了援助区域。于是就在这一刻，武晨那时不时就要跳动着的危机感又一次爆发了，猛然间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 撤！ 武晨在频道里一声疾呼，而这一次观众们同样一时间完全搞不懂，无极战队选手们也是很茫然，甚至有两个人一起问了出来。 什么？什么？是援助战法，快撤！ 武晨叫道。援助战法。荣耀知识够丰富的玩家听到这个名词儿，再一看眼前的局面，顿时就有点明白了。只不过真正的援助战法却不是眼前这样的条件可以用的。只不过眼下的无极战队如果不退，如果继续在这儿和星星战队对攻的话，那就是等于送上门去让星星战队使用援助战法了。连很多观众都明白过来了，无极战队的几位选手就算职业经验差些，也不至于这么迟钝。 退退退，快退！ 何安也在频道里大叫起来， 结果就好像这话被星星战队的人也看到了似的，在公众频道里突然跳上来星星战队君莫笑的一句话： 现在才退，多少迟了点吧。 来，让老夫给你们开个门吧。 君莫笑后面跟了一句的赫然是迎风不振，原本星星战队的第六人此时却通过援助区域被呼叫上场，星星战队的牧师小手冰凉却是退还出去，这就是援助战斗。利用援助区域频繁将治疗职业和第六人切换，节奏掌握好后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攻击力且不耽误治疗，仿佛六人在作战一般。不过因为这战法必然要援助区域才行，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发现一方站在援助区域，那对方不过来你就没辙了。所以援助战法在大多数地图中是一种控制性的存在，只有在小部分地图中，因为援助区域所处位置的特点，有可能将对方队伍卡在角落中，利用援助战斗来蹂躏。眼下全岩奇海这图并不具备这些特点，无极战队如果早想到这一点，不跟上去也不会有什么威胁。结果他们自己要换牧师上阵，比星星战队还急着往援助区赶，倒是把这一战法完全给忽视了。此时察觉时，星星战队已经占据地利，而他们过于兴奋，冲得太猛，再退时恐怕是要吃点亏了。迎风不振说话的功夫，手杖已经举起，丝丝黑气开始环绕。武臣看到就是一惊，连忙指挥小强浑身就是一炮，一边招呼众人： 是死亡之门，打断！ 一道极光炮自小枪的炮孔轰出，结果迎风不振身旁的君莫笑一步跨上，哗一下已经撑开了千机伞。极光炮本有击退效果，但在盾牌面前，这类效果通通是要打折扣。武臣一看对方有盾牌掩护，连忙操作小枪炮口朝天，就要来个刺射弹。哪想到就眼前光团一闪，他射出的那道激光炮居然直直的反射回来了。